第99章，姗姗来迟。赵家童没有实际使用过好人卡，所以不知道使用的副作用。尤霍和秦鸠买完东西回来，刚进酒店大门就被老板拦住了。与此同时，一楼的电梯门叮的开了，杨叔一脸纳闷地走出来，手里还拎着自己的包。杨叔看见尤霍和秦鸠，指着身边的服务员说， 来了正好，他说我们现在就要考下一场了，让我收拾东西，这不开玩笑呢。 现在？ 秦鸠一愣。 是啊，就是现在。 尤霍第一反应是又把系统气狠了，对方终于憋不住了，打击报复。但老板又拿起前台的登记簿说， 你们之前不是登记组队了吗？ 嗯。 尤霍点头。 组队会提前吗？ 好像也不全是。 老板匆忙喝了一口水，翻出桌子上一张通知单说，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有组队的，你不组我都忘了还有这项技能。 No， 刚收到的。 尤霍接过来一看，通知单上写着，考生尤霍于休息处时间下午5:27登记组队，组队情况下适当调整队员的休息时间，以所剩时间最少的为准。队员无力，原定今晚8:30考下一科目，因此全组考试时间相应提前。收到通知后，安排相关考试人员于8:00到达科目选择地点。老板指了指墙上的时钟， 现在7:30了，去科目选择点还有一段路的，抓紧好吗？不然罚的是我呀。 好吧。 杨叔看到通知单又没了脾气， 那还来得及去买点东西备用吗？我药没了，你们…… 杨叔说着瞥到尤霍和秦鸠两人手里的东西，盯了片刻，他说， 你们把超市搬回来了？ 秦鸠说，暂时还没富到那种程度，不过常用药这里都有。尤霍又举起另一袋说， 吃的也有。 杨叔不解地问， 买这么多吃的干嘛呀？考场上还是能吃饱的，也就上一场比较膈应。 秦鸠冲尤霍偏了一下头，这位先生也就是上一场是正常吃饭的。杨叔更困惑了， 为什么？ 挑食。此时杨叔脸上只有一个大写的福。这个休息处面积很大，从酒店到科目选择点还有一段车程，等他们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时间不快不慢，刚好8:00，路口依然白雾氤氲，在夜色中散发着冷冷的潮湿味。这里就像城市荒郊，没有其他行人。司机按下喇叭，掉头驶远。车灯倏然划过拐角，很快消失不见。他们穿过白雾，眼前的水汽还没散开，就听见一个冷静的女声说， 有人来了。 另一个女声略微有点沙哑，但语气温和， 能想到组队的应该是他们吧，他们组你很正常，组我有点奇怪了。 雾气消失，熟悉的十字路口再次出现在眼前，一高一矮两个女人站在路边，正是吴丽和舒雪。 看，真是他们。 舒雪高兴极了，连忙迎过来， 我们收到休息处老板的通知，说是要提前半个小时过来，有人登记了组队，我就知道肯定是你们。 又一场考试结束了，舒雪依然挺着大肚子。尤霍扫了一眼，轻轻皱起眉， 女 啊，这个呀。 舒雪不太在意地拍了拍自己肚子， 在休息处的时候，丽丽姐找了一家医院接器材给我看过，暂时影响不大的。我考虑了一下，现在这个 bug 体质找人也好，找考场也好， 都比正常人方便，就暂时不动它了。 牛货还想开口，舒雪又小声说， 我好不容易碰到你们几个朋友，反正我当你们是朋友，我想跟你们待在一起，不想孤零零的一个人乱晃着。 舒雪这姑娘别的不说，哭功是真的厉害，眼圈说红就红。游货愣了一下，又把话咽回去了。舒雪观察了几秒，游货刚一点头，舒雪红着的眼圈瞬间就憋回去了。游货哭笑不得，这才多久没见，这姑娘居然学会炸人了。 一旁杨叔和吴丽也正高兴着， 我就说嘛，怎么组队会烧上我呢？你怎么跟他们碰上的？ 吴丽把鬓角稍长的头发挽到了耳后， 这个说起来就长了。 杨叔回答，杨叔和吴丽本质上都属于很理性的人，更求稳妥，被系统拉进来的第一天就担心以后会走散，两人直接商量好了科目选择顺序，先选哪门后选哪门，这样没准哪天还能再同步上。 我第二门费了挺大劲的，耗了很多天，就比你那边慢了。你考历史没花几天吧？你考完我这里才刚开始，就碰到那两位重考的。 吴丽点了点头说， 也算运气好的。 对啊，厉害是真的厉害，要没他俩，我可能真要折在里面了。 杨叔悄悄地夸道。杨叔顿了顿又说， 也没准儿，也许逼急了就有考生逮住病人就砍，砍完了事儿呢。 吴丽摇了摇头说， 别人不知道，反正你不会呢，不然学医干什么呀？ 杨叔挑眉笑起来， 不过你头发呢，你怎么剪了？ 杨叔问。嫌麻烦。 谁剪的？狗啃的似的。 我自己。 杨叔哦了一声转移话题，他指着游货说， 学姐，他有话问你。 吴丽一愣，往游货和秦秋那边走。 小杨说你有事找我。 杨叔跟过去解释， 游货之前在国外养病，教授是他的主治医师。 吴丽哑然， 是不是挺奇怪的？ 杨叔继续补充道。吴丽点了点头，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面色略微有些凝重。吴丽盯着游货看了一会儿，居然又把目光转向了秦鸠。半晌之后他收回目光，咕哝了一句， 怪不得。 什么怪不得？ 我之前问过小雪，你们二位是不是有过脑部方面的问题。 吴丽一本正经的委婉了一下，气氛一时间比较尴尬。杨叔立刻道， 字面意思啊，病理上的，不是骂人。 游货和秦鸠倒不在意，因为严格来说他们确实 脑子有病。 吴丽干脆又进一步解释说， 我指的是受到过外界干扰。 这能看出来？ 秦鸠问。吴丽说， 眼神，某些瞬时反应，还有其他的，你如果长达两年每天都盯着某一类人观察，也能看出来。 比如？ 吴丽想了想说，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，我观察的那几位以前有过创伤经历，所以记忆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剪裁或者移植，算是一种治疗手段吧。他们普遍有个特点，会有一个常做的习惯性动作，有的喜欢摸食指尖，有的喜欢交叉手指这样撞，等等等等，看上去都是一些无意义的动作。你也知道，记忆受干扰的情况下，人很容易不安的，疑心重，对身边一些事物很戒备，不喜欢跟任何东西有深入接触，因为不确定真假，某种程度上会让人显得有点懒，或者有点不好亲近。这种习惯性动作就像一种怎么说呢，安全口令啊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平静和安心， 或者说这属于一种安全区吧。你总会摸颈侧这里。 吴丽模仿了一下秦秋的动作， 还有这边的下颌，一般人的习惯动作只有一个，但是你有两个，频率差不多，所以中间有过变更。 吴丽又对尤霍说，而你呢，你会摸耳钉，不过这只是举个例子，一般有问题的人会有这种表现，但不代表有习惯动作的人一定有问题。 吴丽一旦提起正事儿来，就有点滔滔不绝的意味，不过他还是刹住了车说， 这种细节太多了，我做过12本笔记，基本上两个月换一本，现在要让我说的话我肯定也说不完呢。 他看着秦秋说，你应该被干扰过不止一次，至少两次。 秦秋闻言愣了一下，两次？秦秋皱起眉，因为秦秋只记得一次，就是现在正在经历的这场失忆，另一次是什么时候？ 吴丽又看向尤霍，片刻之后吴丽摇了摇头皱眉说， 你我看不出来，像一次又不像。 说着说着气氛忽然有点玄乎， 至于我参与过的项目，你们是想问这个吧？这里不方便说。 吴丽做了一个令秦秋和尤霍有些意外的举动，他抬眼扫视了一圈，就像监考区那些被盯视多年的监考官一样，然后说， 回头看看能不能找一个隐私度高一点的地方再谈吧。 这是秦秋和尤霍最注意的一点，没想到吴丽也这样。 说话间白雾里又来了两个身影，脸没露，声显至， 哥。 余文远远叫了一声，这声称呼居然让尤霍有种久违了的感觉。尤霍以前喜欢安静，有时候觉得这个表弟歌长歌短，叽叽喳喳，实在很吵闹，而老于浑身酒气，说话透着一股市井气，也很无趣，现在却觉得能再听见这样吵闹的叫声挺不错的。尤霍很高兴，不过尤霍的高兴肉眼一般看不出来，得靠意会。 你的腿怎么了？ 尤霍看着一瘸一拐的老于问。 没事，没留神崴了一下。 什么呀？就是说到组队通知找不着北了，最后两级楼梯直接用滚的，吧唧一下，一个狗吃屎，就这样了。 老于对着这个不孝子的后脑勺就是一巴掌， 就你张嘴了。 说完父子俩一起看着尤霍傻乐。这才多久，老于瘦了一圈，原本被撑得平整的脸起了褶子，沧桑多了。余文脸侧多了一道疤，从颧骨下来一个指节长。余文也瘦了，眉眼轮廓都变深了，磨出了几分棱角。尤霍的目光停留在那道疤痕上，余文嘿嘿一笑说， 你怎么样，是不是还挺酷的，上场考试啊被鬼爪子挠的。 说到考试，尤霍想起来了， 你们怎么会去政治考场 啊？你怎么知道？ 我后来也去了。 为什么？ 处罚。 老于讪讪地哦了一声，不一会儿又笑了。 你呀真的是。 余文在旁边喝彩， 我哥就是牛，不过我们不是自己选的政治，咱们那五门里压根就没有政治可以选，我们当时选的是历史来着，结果进去之后不知怎么的就到了政治考场，后来说那个考场有 bug，入口可能是开错项了，把我们给框进去了。 秦秋对于余文的印象停留在咋咋呼呼的小傻子上，颇有兴趣地问道， 那场考试你们怎么出来的？ 说起来那个考试我手心就出汗，我跟老于前几夜被折磨惨了，狼狈得不行，抱头鼠窜，不过那些学生比我们还胆小，我就稍微淡定了一点。后来我想了个主意，不是噩梦成真吗？ 我这种资深学渣，鬼呀怪呀，其实还行。我做噩梦都是梦见考试的，一堆卷子呀哗哗的砸下来把我活埋了，要不就是铃声响了，我大题一个字儿没动。 于文说着挠了挠头说， 然后我就灵机一动，跟全年级的老师说了一声，给他们发卷子，从早考到晚出最让人崩溃的题，压力越大越好。那些老师也挺配合的，当场把月考提前了，一天考他12个小时，考了3天吧，学生做噩梦就都全是考卷了。再然后就是我幻想多年的事情了，放火烧山啊，不，烧卷子，烧了一学校的卷子，又把剩余的一些鬼怪搞死了，我们就出来了。哥，我聪明不？ 这回轮到游惑和秦鸠相对无言了，这是真的服。很快时间到了8:28，保安亭内系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提醒他们准备选择科目。 没什么人了吧？ 杨叔说。 那我们过去。 游惑却说， 稍等，还有一个。 还有谁啊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熟悉的人大多都在这里了，一时间想不到还漏了谁。疑问声刚落，不远处的白雾里有一个人姗姗来迟，那是一个面容姣好的短发女人，声音声脆中透着一股泼辣劲儿。 我说谁组队把我烧上了呢？原来是你啊。哼，怎么了？终于想起我了。 舒雪轻轻移了一下说， 嗯，那不是休息处旅馆老板吗？姓楚那位。 秦鸠愣了一下，对游惑说，你写了楚月？ 随机不到休息处，只能直接找人。 游惑和秦鸠两人一前一后走过去，楚月在他们面前站定，他目光落在游惑身上，又看向秦鸠，半是感慨半开玩笑地说， 所以你俩又凑到一起了，这都第3次了。